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庆祝中秋节点样可以环保啲呢？聚餐嗌嘢食，唔好眼阔肚窄。食完月饼，将包装分类回收。荧光棒呢啲有毒又冇得回收嘅嘢，就唔好玩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强烈谴责，质疑是高度抹黑香港的法治和其他方面，令两地经贸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批评是损人不利己。邱应华出席项活动后说，特区经贸办根据法律执行工作，包括同当地政商界和智库在经贸方面联系，以及在文化教育和艺术等各方面作推广。他说美国有关香港的法案或营商环境报告都带有政治目的，强调有调查显示美国商会的会员当中80%人对香港法治有信心，70%人不认为国安法影响营商环境。而目前在香港的1200多间美国企业过去10年贸易顺差达到2700亿，他们对在本港营商有信心。港大研究发现，去年本港以每10万人计的自杀率是 13.6， 其中15岁以下女童按年由 0.5 大幅上升至到 4.2。 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少辉表示，轻生的年轻化的情况是前所未见，认为是一个警号，相信同青少年社交成长重要阶段受疫情干扰有关，未能够建立人际网络和支援系统，令他们面对问题时较为脆弱。叶少辉在电台节目说，香港的学习压力庞大，经历2年疫情，学童中断了正常学习，复课后升读中二三的学生面对的课业难度大增，同时面对人际关系和成长挑战，需要在不同方面填补缺口。他说每10个轻生的学生中只有2个有接受精神治疗，80%人未必有症状或者需要按机制求医。透过政府在学校设立的3层应急机制，在每200间学校找出4宗潜在轻生个案非常困难，反而是学校的氛围更加重要，呼吁学校提供空间，俾师生建立互信同关系，以了解学生的不同需要并提供支援。南韩话，西部海域北方界线附近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急增，海警会加强打击。海洋警察厅表示，捕蟹旺季即将来临，本月初在相关海域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平均每日达到140多艘，比过去2个月多超过1倍。海警会增派巡逻舰艇，如果有必要仲会加强警力予以打击。另外，当地休渔期结束后的下个月起，获准的外籍渔船将会在专属经济区全面捕捞，海警会展开打击非法作业专项行动。这次新闻报道。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㗎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是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恭贺大家乐级100，荣获香港杰出数码品牌大奖2024。杰出一站式餐饮手机应用程式大家乐Club 100长者会员优惠升级，拎落邮卡就得，长路上80元现金券，受条款约束。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4年第27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短痛不如长痛，梁文音。 我想走到了什么，让短痛不如长痛，也长 为了你周汤豪。 你就是唯一，为了你我 lucky， let me know what you need， 为了你都为了你，你就是唯一，为了你我 lucky，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鬼才出道，王若琳。晚上7-10 FM99.7 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又来到逢星期三晚的倾心倾城，有我苏克跟大家讲下自己，讲下人生。今晚的背景音乐是著名的韩国钢琴家兼作曲家李云敏其中一首最出名的作品 Kiss the Rain。 这位钢琴家呢是在首尔出世的，在英国成长，跟着就在伦敦的 King's College 那个音乐系那里主修古典钢琴和作曲。这一首作品呢，其实是我大家姐在几年前我们一起在英国旅行的时候她介绍给我听的。跟家姐一起去旅行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代她介绍这一首音乐给你们听，希望你们都喜欢。我呢一直都收到不同的听众 PM 在我的 Facebook 或者在 IG 上私信我， 陆续呢都有唔少人话鍾意听我呢个节目，係因为唔只係听到好用心揀嘅背景音乐同埋歌，每次嘅主题都令到佢哋学到好多人生嘅哲理，俾咗佢哋好唔同嘅思维方向。有一位听众呢话佢自己一直都冇諗过，原来好多嘅困局都係自己转咗牛角尖，或者係对自己冇信心，唔够勇气走多一步。每次听完呢好似上咗一课咁。或者我真係老师同埋疗愈师上身。我希望呢一个节目呢可以俾到大家多一个反思人生嘅机会。一边听好歌，一边同自己照下镜。原来天大地大，人生系嘅可能性有好多，包括关系嘅可能性，超越自己障碍嘅可能性。人真系有好多路可以行嘅，你可以诚实咁样谂下，回答一下呢一个问题，你嘅人生就可能从此改变啦。你问下自己啊，未来一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想点样过？想唔想重复过去同埋而家？系咪好想有更好嘅改变啊？假如你嘅过去同埋而家都系不堪回首，你唔想重复落去嘅话，咁就向前行啦，唔好等啦。有唔少听众留个言，写个信俾我，想我解答一啲佢哋嘅问题。嗱，我今晚咧就集中咁样解答一下你哋嘅问题啊。咁当然欢迎你哋都继续留言喺我嘅 Facebook 或者 IG 啊，我会睇噶。我今晚呢想听一啲关于人生经历嘅歌，譬如呢一首啊，听亲都会好感动噶，系江沧一也嘅曲，林振强嘅词，陈洁玲《当天那真我》。 记起那天，上速马鞭那一天，我家中那只鸟儿无声的死去。哭得心都碎，望着龙儿头已碎，不舍去。星曾在晚空望我，问我淌泪为何？我说我心难过，凡是渴望永久的，却总要飘过，仿似歌。我记起在青春中那一天。有个不知天高的女孩随风冲去，要去独立改变一切，并骂成年人无聊，诸多不对，岁月令许多不满各自在旁边，有太多妥协教梦而无声的粉碎，不很清楚当天那真我，在何年何时偷偷死去。星曾在晚空望我，问我淌泪为何？我心难过，凡是渴望永久的，我固不能 在秋之中有一天，你似风中的一片叶儿，曾经飘过。你到现在都居于记忆里，但为何时辰从来不可倒退？ 不是所有交往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 把时间填得满满， 提及咩字眼，你哋好似好大反应咁啊！ 同情，大家好，我系陈子健。其实喺残疾人士嘅角度嚟讲咧，唔使咁样同我哋咁样讲嘅。其实我哋只不过系身体上面出咗问题啫，唔识行路嘅普通人就得噶啦。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玉英室。 请找准 QK 玉英室，来发现。 学习新知识，增值自己多啲，人都充实啲啦。由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联同新城广播合办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今期课程有理财之道同埋学习有方， 仲有其他课程，即上 hkmu.edu.hk/lipace/cbmp 了解下啦。 十月二十三号截止噶啦。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电台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 好啦，担心啊嘛。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系 啊。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为你。 经济动态、外围市况、焦点新闻话题，每日新鲜直送。 林洁莹、何文杰每个朝早同你搭上财资大道。 嘉宾专家访谈，畅谈城中热话。 由财金消息到政经要闻，地产、教育、生活议题，最贴地资讯，全方位放送。锁定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财资大道。新城资讯台、新城财经台同步联播。 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有位听众写信给我，他说，苏克老师，我二十几年前已经读你的文字，最初我不太明白，现在年过半百忽然明白多了。到了我这个年纪，要尝试的事都试过了，婚姻结束了，也都很快要退休了，生活和经济都无忧，但是日子过得很平淡，我还可以等什么？见到健康和容貌一日比一日差，个心好似有个洞填唔满，你话俾我知我应该点样行落去啊？我哋其实冇咩要等嘅，假如你个心有一个洞，就自己去填满佢咯，唔好等人啊！你以为失去嘅，其实都唔系真正适合你嘅嘢，你就去做啲未做过，去见啲未见过嘅嘢，去建造你嘅梦咯。是乜都得噶，唔需要有咩意义噶，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呼吸。唔好等边个去装饰你嘅生命，你条命靓唔靓系你自己装饰噶。你可以唔完美，就将你觉得唔完美嘅地方修靓佢啦。难度高嘅话，就要学识放低，转移视线同埋精力去做其他嘢。令到其他的地方靓啲咯。你是咩年纪都好啦，千祈唔好喺关系上面强求，更加重要是你要拉近同自己嘅关系，先至同自己好好过，好好咁去爱你自己啦。乜嘢年过半百啫？年过半百是好好的年龄来的，辛劳了大半生了，你还想劳累来做什么？下半场的人生应该是由自己设计的，安排自己去做些有意思的事。没有什么想做的话，可以去看看人家做什么，你可以去帮手，或者去学他们去做咯，又或者学你想学的新的事，又或者简简单单地去享受生活都可以的，不一定要做什么事，你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趁行得去下旅行，去下行山，不要等到老了行不到才后悔。没了动力或者兴趣都没什么问题的，不是个个人都是要有什么生命意义，成日都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冇意义就去睇下边度可能会有意义咯。譬如去搵宗教信仰又得，去领养啲动物都得喎。点都好啦，佢哋都可能会令到你嘅人生唔同咗，有返啲动力㗎。人个脑呢好有趣嘅，都系倾向要搵到啲意义先至安乐。咁咪出去试下搵下咯。 找不到那天都算走了出去，不只是屈在屋企去想人生意义那么颓嘛。多些动一下的身体怎么都会带给你好处的，每天都去动一下，没有说过了几多岁人就会没了健康的。那你又想想，你可以经济无忧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你要觉得自己都挺了不起才得的。当然咯，你亦都可以谦卑啲嘅，去帮下冇你咁幸运嘅人啦。心里边开花嘅满足，远比你以为想要嘅关系、名分、角色同埋成就更有价值嘅。你去做啊，就会得到，唔好等。郑秀文呢嘅《万物有时》有呢一段嘅歌词：当飘过漫天的雨丝，擦亮了心灵。磨去了尖刺，哭泣过便茁壮，人生本多变，全都尝试，再学习感谢那旧事，可等揭开新故事，人在经历中，得失总有意思。